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童音顾晨，茂茂。第六集，何修义知道李朝隐导演非常满意，否则不会喊咔。事实上他自己听不出最后这边宋智与之前那些有何区别，只是本能地颤了下。不过何修义很清楚，李朝隐导演绝对听出区别了。何修义从床上爬了起来，垂着头走进一间更衣室，将胶带一条条缓缓地撕下去，又把套着他的丝袜也拿掉了，穿上来时的朴素的衣服，便打算回家里歇着去了。没有想到刚一出门，何修义便听见一个人叫他的名字。 何修义，晚上你也来。 啊？剧组里面的人何修义认不全，他觉得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似乎是制片团队的一员，不是总制片人，应该是某一个下级制片，但何修义不确定。 有个投资爸爸来了，晚上有饭局，你也去。 嗯？何修义完全不明白，和投资爸爸的饭局为什么要他去啊？他只是个裸替，按说没有资格的。旁边左人听见了两人的对话，十分多管闲事的迈步走过去。 他过去干什么？ 吃吃饭，喝喝酒。 左人似乎知道是谁来了，阴沉着一张脸。 那投资人的酒品不好。 嗨，谁让人家是投资爸爸呢？ 上次他说只要柳阳亭陪他喝酒唱歌，他就追加8000万，李导拒绝了他，有这事儿吧？ 对，不止没加呀，还闹得有点僵呢。你也知道柳阳亭年纪小，人也清纯害羞，是当红小鲜肉，李导呢又是美国好莱坞回来的，性格也不至于那么入乡随俗，一回来就把孩子往狼窝里推。 美国那边呢，不太流行这种饭局，陪酒自然不仅仅是陪酒，明星可能要被占去不少便宜的。左然一向平静的声音似乎隐隐的有点动怒。 那你还让何修义去？ 这是总制片的意思，这不…… 高大的男人没有说出口，而是一直给左然使眼色。他的想法非常好懂，剧组和某个投资闹得有点僵，这总不会是件好事的，最好还是要想个办法解决了。李导不同意柳阳亭陪酒，那么剧组就退而求其次，让和柳阳亭长得很像的何修义去伺候伺候嘛。争取呢能把投资爸爸哄得开心一点也是好的。何修义呢只是一个裸替，在这个行业里基本上可以说裸替什么事儿都肯干，他们为了钱和机会已经豁到这种程度，能接受的底线自然比别人都低了很多。裸替陪酒陪睡简直司空见惯，就在昨天他朋友圈里还有一个混得很差的狗屁不是的导演副导演和两个裸替还拍照发朋友圈呢。给这个何修义一个认识投资人的机会，何修义可能还巴不得呢。再说了也能和这个剧组的制片人们打好关系，下次说不定就能当个男五六七八了。左然盯着对方看了好几秒才开口说。 想缓和和投资人的关系是吧？那我也去。 你就别去了呗，明天还要拍戏呢。 制片清楚投资爸爸呢不是很喜欢和左然一起吃饭，左然太冷了，坐在那里活像一个低压气旋，导致别人也放不开玩不嗨。 怎么我亲自去陪酒供着他哄着他，他还不乐意吗？ 就这么着，晚上剧组一行人分坐三辆车前往一处高档私人会所。因为左然说别担心相信我， 所以何秀义觉得倒也还好。影帝总不至于诓他吧？虽说何秀义只是个替身，然而这个圈子太小，最好不要一口回绝总制片人提的要求。何况对方并未说明什么，到了私人会所自己注意一点，倘若投资真的有了无理表现，再名正言顺的婉拒了也不迟嘛。左然、何修义都上了左然的车，柳阳亭虽然不会去饭局，但也随着众人一起走出了片场。他一看见左然的车，便轻声轻气地问， 2016年的墓上吗？ 真好。 嗯， 如果我也跟着，这在我坐过的好车里面就可以排名进前三了。最好的就是那年的劳斯莱斯幻影了。 隔了大约两秒，转头问何修义， 哎，前辈，你坐过的最豪的车是什么呀？ 何修义感到这个问题十分的无聊，看着车头灯低头想了几秒钟，嘴角撩起了一丝笑容，吐出几个奇怪的字， CRH380。 柳阳亭眨了几下眼，犹豫了下，又开口问， 前辈，你是不是记错了呀？好像没有这款车型。 哎，没记错啊，是这个呀， CRH380。拉开车门的左然偏头看了下何修义一眼，眸子当中似乎难得的带了一点笑意。柳阳亭逮着一个空，掏出手机查了一下 CRH380 是什么车呢，而后看着百度为他呈现出来的搜索结果，答案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和谐号。下面还详细地介绍到 CRH380 为 ABCD 四型， CRH380A 动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为高速城际铁路及客运专线由南车青岛在原有基础上自主研发的 CRH 系列高速动车，最高运营速度350千米一小时。200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向国内动车组制造企业招标采购。同年9月28日，铁道部武汉铁路局与南车青岛在北京签署了140列动车采购合同，包括100列16节长编组及40列8节短编组的动车订单，合同总金额约450亿元人民币。到了会所前面，何修义下车，发现剧组众人都已经开始在会所前面等了。何修义没有看见李朝隐，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不来，还是总制片人周林不让。也许是他们双方的意思，毕竟李朝隐不喜欢投资爸爸，投资爸爸同样不喜欢李朝隐。何修义刚与总制片人周林打了个招呼，便看见一辆极为惹眼的车呼的一下停在了边上，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出现了，周林急忙迎了上去。 哟，徐总。 投资爸爸徐总果然与剧组的关系僵了，目不斜视一路径直走进了豪华的私人会所大厅，周林亦步亦趋地跟在了他后面。何秀义无意中听过周林与家族的事情，周林本来也是一个导演，相比于钱更喜欢奖，总是想拿奖，但总也拿不上。然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近些年来他的片子变得越来越难看了，无奈之下才40几岁便丧失了创作能力的周林转行成为了独立制片人，指望着靠着与导演同样重要的制片翻身。家族是周林第一个项目，关系到作为制片人的饭碗，两年间他为此付出了许多。周林认为家族很有拿奖的潜质。 然而内容有同性恋，原作也没名气，折腾来折腾去总拉不到什么投资。直到李朝隐对项目表现出了兴趣。由于李朝隐的推荐，周林终于找到了几家愿意投资的影业公司，只是因为很难卖钱，公司都不太大，凑钱过程也说得上是一波三折。何秀义知道影业公司撤资或者不继续出资都并不罕见。这会儿投资人之一的徐总不大高兴，制片人周林亦步亦趋的溜须拍马也正常。私人会所呢，又是个十分中式，青瓦红墙，院子里有天井，走廊墙壁上有大红宫灯，吊顶金碧辉煌，古韵浓烈的。而他们被带进了接待厅，也是同样一套的装修风格，屋子一面立着屏风，里侧墙壁是一整面墙的仙鹤图，红木家具雕工精巧，黄色的光晕从屋顶宫灯轻轻地流泻而下。周林还有监制分坐在徐总的两边，而后是其他的陪同人员，左然等演员。何秀义最没有地位，被扔在了靠门口的那张椅子上。徐总很喜欢野味，很快金钱龟啊、闷蛇啊、老虎斑、冬青斑等菜便一道道的上桌了。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童音顾晨茂茂，感谢您的收听。